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外国政党代表团和各界人士在6月7号到17号期间访问朝鲜驻本国大使馆表示祝贺。伊朗伊斯兰教联合党代表团、柬埔寨奉新比克党代表团、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代表团以及孟加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各界人士分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此外，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和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金木会会长、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分别在15号和18号向朝鲜驻本国大使馆送来了花束。